三个志在杀进职业圈，却到现在还没有练到满级的角色。唐柔的韩炎柔最高，等级69级，这在新区已经绝对高端了，但还是比不了俱乐部开荒工会的连轴转。第十区第一批满级的角色在4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，而以目前荣耀新区开荒练级的极限速度， 通常情况下是需要4个半月。第十区这次第一批角色能提前几天达到这一程度，正是因为他们在圣诞任务的时候有着非一般的收获。靠着那一阶段积累的领先优势，这首批角色最终是提前数天完成了升到70级的壮举。 而这之后，各大工会勤奋练级的角色才相继到了70级，倒也正符合升级最猛的4个半月70级理论。倘若这种相比绝大多数玩家来说已算玩得较多了，但毕竟比起俱乐部工会这种24小时不间断练级的玩法，至少还是差了有1/3的时间以上，到最后还是被越甩越开。 时至今日才达到冲刺这最后一步的阶段。至于包子入侵，现在等级68级，看起来和韩炎柔的等级只差了1级，但事实上，圣诞活动时他被韩炎柔甩下的等级并没有拉近，只不过60多级和30多级每一级所含的经验完全不同。这虽是一级的差距，但经验却是大量的。 包子入侵要到达70级，肯定还是要比韩炎柔晚上数天。叶修的君莫笑则因为刚到神之领域时练级艰难，和包子入侵圣诞活动时建立起的优势很快就消磨殆尽。但是，一挺到55级后，君莫笑的升级速度却又立即升腾起来。一来， 叶修的水平比包子那还要高出很多，再来，神之领域的经验回报也丰富，练起级来自然更迅速。所以君莫笑在拉开包子入侵，然后被包子入侵反超，然后再来反追包子入侵。目前君莫笑的等级是66级，差了包子入侵2级。 这主要还是因为叶修中途有一段拿着无敌最俊朗忙活去了，君莫笑在那段时间没有得到充分的练级。事实上，除了君莫笑，角色的等级从来就不是问题。君莫笑因为是散人，可能无法直接买到，就算买也顶多买到停滞在50级的老号，而唐柔、包子在练，却是因为他们都是新人。 亲自把这职业练一遍，对提高他们的水平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到了现在，这些个干净的新号配合魏琛这套刷技能书的攻略倒是再合适不过了。这要让陈果的竹烟侠来，可能有些任务都是曾经做过，此时就算知道有可能刷到这样的奖励，却也没有机会再尝试了。 此时，叶修把媚光弄清楚的这一小部分传给唐柔和包子的时候，陈果自然也是兴致勃勃讨过来了一份，而后就迫不及待地准备把他的竹烟侠开回普通区。叶修却是不急，反倒是先退了游戏，而后却是跑到了包子那边去了。包子正盯着刚刚收到的文档在看，眉头皱得那叫一个深沉。 半晌后，才发现叶修到了他旁边。好复杂呀，包子说。就是字儿多了点儿，其实也不是太复杂。哎，媚光小弟的废话就是多呀。包子感慨连连。对于媚光同学数学特优生，很有可能年纪轻轻就获得博士学位的成就，包子是一点自觉都没有，依然以小弟视之。 去试试吧，叶修说着，正准备去。 包子操纵着他的包子入侵，朝着攻略上第一个任务发布的地方去了。叶修却没走开，只是在包子一边就这样看着。事实证明，叶修实在是非常英明。 包子操纵角色领了任务，不大一会儿就偏离了健康轨道。 你这是要去干嘛呀？ 叶修开始还有些没看明白，只觉得包子好像是迷路了，于是提醒了一下。 诶，不是去找弗兰克决斗吗？ 包子说。 这就去决斗了？中间还有两个环节没有做呢。啊？ 包子连忙又切回攻略看了好一会儿。 哎呦，我看串行了。串了三行？字儿太多了。 包子是有理由的，而且叶修琢磨着这个理由应该是真实的，不是借口那么简单。包子细读了被他串了三行内容，完了却是兴致勃勃的提问。 哎，如果这些不做直接就去找弗兰克决斗会怎么样呢？ 这个下次再试吧，这次先按攻略的步骤走。 叶修连蒙带骗的，这时哪还敢离开包子半步啊？果然没出他所料，这种机械刻板的事儿交给包子必然会悬念迭起。包子的思维可是从来拒绝局限的超级跳脱型。 好吧， 包子听从了叶修的建议，于是继续按攻略行事。 哎，怎么样了？ 这边魏琛显然也很关心这边结果，把手头的事儿收拾了一下，连忙也是凑过来围观了。叶修没吱声，只是看着包子的角色接下来的一举一动。魏琛随即也就停在唐柔那边看了起来。 这边快了， 直至快到最后一步，就是可能发出技能书奖励的环节时，魏琛情不自禁的都紧张上了。就是唐柔在接触了荣耀已经五个多月后，也非常明白技能书的价值。毕竟每天操纵角色战斗，对技能的了解已经相当清晰。每个技能如果能再提升一个等级，会意味着什么？唐柔也是相当明白的。于是此时到了最后一个环节，唐柔也是深深地停顿了一下，随后完成了这一步。奖励闪过，唐柔和魏琛的脸上一同闪过了失望的神色，他们所期待的技能书奖励并没有出现。 会不会还有什么不对啊？ 耐心点儿，这里是肯定有机会出技能书的，对不对？魅光整理出来的攻略步骤其实也是符合你原先那个肤浅的框架的，对不对？只要照着做了，出没出都是个几率问题。魅光新归纳的也不是百分百，但至少比你原来的做法提高了 17.481% 的几率啊。最后 34.314% 的几率也不能算是太高，没出还是比出了更正常的。 哎，有没有直接算出百分百的，让我们赶紧试一下呀？ 魏琛是真着急，而事实上这还是他对于家世出局会成为他们竞争对手而担忧的延续。因为魏琛不是唐柔，不是包子，他们这种初生牛犊可能是体会不到他们和家世的差距到底有多可怕。但魏琛不是，这很明白这一切，结果倒是把自己困扰的总是不能放心，关心则乱，就是此时魏琛的状态了。 目前这份里面没有，也许以后会有也说不定。 哎，别吵，这也快了。 包子在叶修的监督下终于也是走到了这最后一步，结果这里包子的显示出了他的冷静淡定，很平常的就让角色小跑过去，直接就交了任务，弄得刚过来的魏琛都没准备好去看。 出了吗？ 魏琛目光转来时信息早没了，连忙问。 没有。 叶修也是遗憾地摇了摇头。 怎么这么倒霉啊？ 别慌，这不还有呢吗？ 但这一本20点的技能书就已经永远的损失掉了。 老魏同志 啊， 我看你真的需要去对面砸家室几块玻璃才能冷静下来。 叶修说道。他之前还刚刚和陈果说过，魏琛这样的老选手无需别人为他担忧，自己就能调整好情绪，结果魏琛也太不配合自己了，老是着急上火的模样一点不像一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选手。 看来这么多年的沉寂真是把魏琛压抑得够呛。这一招忽然有了雄心和壮志，爆发起来连他自己都控制不住了。他越是热情，越是在遇到困境的时候就忧心忡忡，这种情绪可是会非常影响比赛状态的。 嗯，我去抽根烟。 魏琛居然没有反驳，而是拿了根烟跑出去抽去了。显然就连他自己都知道自己现在有点异常。但是情绪这种东西有时本来就不是说控制就能控制的。 小唐，你们继续吧，帮包子看着点。 叶修交代了一句。 我来吧。 陈国起身过来担当包子做任务的保姆，这任务包子真得人照顾。叶修点了点头，随即也出了门。出去一张望，就见魏琛正站在那边窗户口吸烟，出神地望着窗外。叶修走近了一看，窗外正是对面，家师的字样和队徽可以看得很清楚，估计在魏琛眼中是无比的刺眼。 怎么办啊？紧张的停不下来。 你别太担心了。 怎么能不担心啊？那是家事啊。 对啊，只是家事而已，你没见过吗？ 我是见过，而且那时候的家事比现在还要风光，但是相比之下落差更大的是现在的我呀。 现在的你怎么了？那也有着当年没有的优势。 年龄吗？ 这只是其中之一。 哦，还有吗？ 魏琛意外了一下，他以为叶修是要说他更有经验之类的话来安慰他。 当年率领家事把你打趴下的人，现在可是你的队友。 魏琛扭过头来望着叶修，片刻却又继续望向了窗外。 切，这才是我最担心的地方。 我从来没有这个样子看过家事。 哪样啊？ 把他视为一定要打倒的目标。 叶修说。